感激回归原样。 Go home me, go home me, go home me, go home now。Never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命中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You heard？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了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沉默，等你的抚摸，醒着做梦，听人潮翻涌，像凝固的一条河流，在无声慌忙的宇宙，情愿被不求。独自拥抱的冷冻，暗淡过眼眸，转身回首，又随你漂流，弹流着脉搏的温柔。如果所有的光芒都是

到天空还用说，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从不会改过，双眼里只有自己，有些恶意，有些暴力，有点着急，惹了报应，惹了随意，我不要紧，我只剩下后，现在我又不见脸修理，你想我我的人其实二逼，怎么办让我一梦我要你，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否找到你，我又不见脸修理，你想我我的人其实二逼，怎么办让我一梦我要你，请别遇上我的事先不要再等你，无论何方要我出现都不别上当，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我脑海四根清净，有些正义，有些道理，有点义气，没有忘记我的教训，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现在我又不见脸修理，闭上我我的天气是二逼，怎么办让我一梦我要你，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否找到你，我又不见脸修理，闭上我我的天气是二逼，怎么办让我一梦我要你，今天遇上我的事是不要再等你， 一起都看过我每一步都很不错，但是周星驰和某某为生和谁都曾经演过了，就是几句那么就是那么幽默，还有一点幽默，但是唐僧路过我们的主角，也许还没料到自己心酸，他以为是私人问题，而且还没找到自尊，我们猜猜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八度空间的歌，